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87.6， 老爸，晚上要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中，董酒好喝，醒酒快，董酒窖藏系列。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八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让原创艺术走进千家万户，居然原创艺术家。400-650-4-3，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改编自东野圭吾同名小说的舞台剧《回廊亭杀人事件》将于明年1月9号在北京保利剧院上演。来听记者小易的报道。 解忧杂货铺嫌疑人 X 的现身，近两年东野圭吾的小说陆续被中国导演搬上大荧幕，下个月他的经典之作《回廊亭杀人事件》也将来到中国，但是这一次是以舞台剧的形式。《回廊亭杀人事件》是东野圭吾作品中最具争议的一部小说，目前这部改编自同名小说的舞台剧已经进入了正式的排练阶段。导演赵淼表示，将与主创们一起将这部尚未引进中国的小说在舞台上完整的呈现出来。 今天是我们正式排练的第五天，我们其实都已经排完了，我们从现在开始就准备把原来的那个东西全都推翻，然后再排一版，再推翻一版，直到我们推翻到我们觉得，哎，这个是东野圭吾先生写的《回廊亭》，也是我们心中《回廊亭》的那个样子的时候，我们就保留下来。 该剧的导演赵淼擅长形体戏剧，以往的舞台剧作品几乎没有台词。他透露说，在这部剧中，东野圭吾小说中精彩的对白都将会被保留。 大家都知道，我们其实更擅长的是形体戏剧。可能大家会问，你打算把东野先生的作品排成一个哑剧吗？当然不是，他的作品的台词我们几乎都是保留的。但是我想，可能回想，如果在案发现场的时候，通常那个人是不说话的，对吧？所以我们会用我们的特长把那个暗杀的情节把它演出来。我们一定会排一个与众不同的东野圭吾的作品。 据了解，该剧将于明年的1月9号、10号两天在保利剧院上演。 继续来关注其他新闻。话剧《哈姆雷特》将于本月28号到12月5号亮相国家大剧院。这部剧由李六乙导演，胡军、濮存昕、卢芳、金浩领衔主演。通过讲述王子为父复仇的故事，描绘了文艺复兴晚期英国和欧洲社会的真实面貌。由北京文艺广播和央华戏剧联手打造的文艺金秋相约央华主题宣传活动正在举办当中。话剧《如梦之梦》将于12月底在北京上演。购票请关注出品方公众微信号“如梦剧场”，或登录保利票务官网或大麦网。来关注一组生活服务信息。近期，市交管部门公布了本市新增的368处电子眼。这次新增的电子眼主要集中在东城、海淀、昌平、门头沟四区。其中，海淀区新增的电子眼多达202个，主要分布在复兴路、莲石东路、富石路、万泉河路、西三环中路和西四环北路等处。中国移动近日透露，中国移动将在北京、上海、安徽等7个省市率先试点推出手机资费阶梯套餐。套餐之外，国内手机上网采取阶梯式的单价模式收费，业内人士认为流量阶梯定价有望降低整体的手机套餐价格。以上内容是由小易编辑，小东为您播报的。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祝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您好，我是人保车险管家，上门为您办理验车，预计今天下午将车送还。 验车不用跑，交给人保全代劳，投人保直销车险，满额可享管家代办验车，省时又省心。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机场高速进京方向，温榆桥到五元桥车辆行驶缓慢，京通快速路进京方向双桥到四惠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享生活。 快乐是春日的鲜花繁簇，夏日的郁郁树荫，秋日的甘美野果，冬日的温暖阳光。快乐的生活需要用心去经营，真心去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享生活，回归最有滋味的生活。 北京时间上午的10:06，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乐享生活，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今天呢，乐享生活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说一说，哎，在冬季里边我们还能不能装修的这个话题啊。冬眠的各位快醒醒醒醒啊，其实这件事儿也是可以做的。欢迎一下来自于四八快装的创始人博总，欢迎博先李博总。博总上周啊又抛弃了我们听众一周，没给我们送礼物，没给我们送礼物，因为我老惦记着我们听众的福利嘛。对，我们既然在周四好像大家已经形成了一个要记住4006658848这个电话，然后哎周末的时候要去跟博总见面，大家已经形成了一个这样的生活的习惯。哎，我跟你说这个生活习惯是很难改变的，所以赶紧，我刚才已经说过一遍电话了，今天会给大家带来什么样的福利。 这个福利实际我觉得大家听咱们876应该福利都知道啊，实际就是送一个居家的工具箱，只要在我们直播间期间啊，就是您拨打我们的场位电话预约到店啊，拨打4006658848啊，约一个码，你到我们的北京，现在我们有4家店面，啊，丰台店面，朝阳店，还有那个东城店，还有海淀，哎，这是我们现在的北京四八快装的4个店面，啊，都可以去，领取一个居家的工具箱，啊，反正价值100块钱左右的这么一个礼品。 哎，这个是所有打进电话的朋友， 前30位吧， 对，免费获得的啊，没有说啊你要做一件什么样的事情，但是前提是你要到我们4个店的任何一个店来就可以了。大家在拨打4006658848的时候呢，除了前30位的朋友会获得这个取件码之外，最好是不是也要告知一下说，哎，我离你们哪个店比较近，我可能会去哪个店 啊？对啊，我们的客服人员会给您就近安排。 就告诉你，哎，您住哪儿啊？哦，这去我们东城店比较近。 啊， 这是我。 东城店是我们的新开的一个店啊，这周末我们也开始试营业了。如果说是在东城在二环里边住的这些业主呢，那你就就近可以来东城店。 我没有住的那么中心，但是我也离他不远，所以刚才我跟博总在开玩笑，我说你要是这周末，因为我们这周末东城店正式开始试营业了，对吧？哎，这真的可以，大家可以来，一方面可以领我们这个拨打了4006658848的免费获取的这个到店礼工具箱，另外呢就是哎，可能是上午也可能是下午吧，现在不能透露了，让客服人员透露给他。哎，博总可能会来到我们的东城店给大家也讲一讲冬季装修的好处。还有呢，就是这四个店啊， 我确实离东城最近，所以大家也可以打电话说，下月是周几去啊？我也去。哎，我觉得这周我可以去看一看。 对啊，我们邀请你过来参观参观。 对，很不好意思，我们跟博总有一整年的合作了，但其实我自己只去过你们的第一家店， 丰台店嘛。 对， 只到过丰台。 对， 那就周六下午。周六下午都去 东城见， 东城店啊， 地址告诉我们呀。 地址就在花市街上那个149号啊，花市街就是富贵园的后门。 是这样，大家找富贵园特别好找，因为那儿有一个家乐福还是国美？ 对，家乐福。 家乐福是吧？哎，那里有一个很大的家乐福，就在广渠门内， 对， 地铁站的旁边。哎，大家一出地铁站，找到那家乐福，其实我们是应该朝北。 朝北的，你穿过那个富贵园的小区的后门，就是我们店。出来你就看到了。 哎，对，反正你就是沿着那个家乐福，不管是左手边、右手边，你往北走。 对。 就是哎。到后面就能看见了， 那个旁边的好多老房子都好多，而且那个地方的实际这个房子面积还都蛮大的。我们这个是个门脸店，不像其他三个店呢，我们是这个 楼里边， 这个是间边门脸的店面，200多平，但是该展示的东西都有啊。如果说这附近的业主呢，都可以到我们这个店，你就门头上就可以看到18块庄旧房翻新工厂店。你到底也可以考察一下。 哎， 咨询一下， 我也得去考察一下。因为每一次跟博总聊天的时候，我都特别想知道来领我们这道店里的都是什么样的听众。跟我们的听众其实也会有一个穿过电波的一个界 限。实际我觉得咱们876的听众的这个收听人的这个素质都特别高，实际并不是为一个礼品而来。 特别想了解一下。 对，实际大部分来的业主真的，我们人有时候人家说我不是奔这个来的，我就看看了解一下这个旧房翻新啊，你们到底是怎么做的，用的材料是什么，工艺是什么，有没有售后的保障，对吧？你装修和跟传统公司有什么区别啊，是带着这些疑问来的啊。所以说呢，每次这些周末的时候业主来，实际他们都能把他们的问题啊，大部分都带着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答案，顺便还能带着他家的翻新预算，他就回家给家人来商量啊。最主要的他就真正能明白啊，我们的房子为什么要翻新，那为翻新和全翻有什么区别，包括翻新我们用的材料和整装的用的材料有什么区别，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而且的话翻新的工艺和传统装修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啊。那我们他了解清楚以后，那我们的翻新顾问呢去他家给他整个把这个翻新方案一出之后，他就能有一个判断了啊。那我们到底是选择传统的装饰公司给我做翻新的，那我还是选择一个专业性就做旧房翻新的公司给他做翻新的，他就有一个明确的这个结果了。 就是看您家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更适合哪一类的 公司来给你做服务嘛。 就是欢迎大家周六的时候。 对，这周六的话，我应该是上午在丰台店啊，下午会去东城店，因为东城店我们也是刚试营业。 对，我上午呢在家睡觉啊，下午在东城店等着大家。东城店，对，我这个不是诓大家啊，我是真的很想在周六的下午，也去看一看，跟大家一样。我也要看看咱们新开的店， 盛情邀请你来。 对，欢迎大家拨打400-665-8848来东城店周六的下午，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也听博总再讲一讲。今天呢，我们当然也会跟大家讲一讲冬季装修的好处。 对， 因为很多人啊，就是觉得说到了冬天，北京都开始供暖了。哎呀，这个出了门啊，我的手脚都得缩起来，我还装什么修呀？来年再说吧。 对， 很多人都会有一个这样的固定的思维。 对，这个是咱们北京、天津，尤其北方城市啊，一到冬天就冬眠了，本能的就我不这个活儿我就不干了。 而且冬天很漫长。 将近三个多月吧。过完春节怎么也得2月底。 3月初 你才春暖花开嘛。所以说这几个月呢，如果说是你整体翻新啊，大翻，我确实也不建议你做， 就是说做那种整装，就是 整装你肯定是 砸成毛坯的那种。 对，这个 那得三月了， 时间太长而且的话呢，确实是像这个咱们 普通啊，咱们老百姓这种感觉啊，这个动静太大了啊，我这个不如等到暖和的时候来做。但是局部改装包括我们旧房翻新，四八昆庄做的这个事业呢，实际我们定位是做的是旧房翻新里头的局部改装啊，局改， 嗯 啊，不是建议你全部改啊，所以说整个呢，这个和传统的公司的定位是不一样的。而且局改的话，你比如说我们冬季，我记得我头一个店啊，我们做的我们开业的时间，试营业的时间就是元月一号啊，正冷的时候。 等一下，等一下，你跟我们新节目啊，这个开播时间一样一样的，跟大家说一下，明年我们月一号 啊，开播一个新节目， 是就是好多的客户。因为我这个也没想到会有那么多业主，业主就当我们的宣传一出去以后，这些业主都来，跟这些业主一交流，他说：“哎，这不马上过年了吗？那我就把家里刷新了，我过年啊，因为咱北方都有刷新房子过新年的这种习俗，啊，就是他不找我们做，他也会找这种好的保洁公司呀，或者什么，他整个都要把家里整个大扫除，整个。”清一下死角要做一下，那你说你看我这房子住了七八年了，家里头的墙有小孩子松着外甥的都给划的都不像样了，而且的话家里有的这种有开裂的有起骨的墙面，还有那个厨艺的吊顶也有这种这个脱落的情况，那我就有这个需求啊，啊，所以我就发现整个实际传统意义上的整翻实际是有淡旺季的，那我们发现我们旧房翻新这个事业是没有淡旺季之分的，包括我们去年过春节前，实际越临近春节的前20天，我们实际活儿越多。 其实今年基本上就是到一月中旬。 对啊，基本上1月20号之前，应该我们这个活儿从元月一号到1月20号之间，应该我们的这个活儿的量会增加。 最密的时候，啊， 那个时候呢，不干别的，就是全屋的墙和顶刷新。特别简单。 哎，等一下，因为我们之前听过节目的，也会有一些听友呢还没有听过我们的节目，对于这个四八快装的这个概念，我再跟大家解释一遍啊，我们是这个48小时， 对， 让你旧家换新颜的一个概念。那这个48小时呢，是每天工作8小时，按照国家的规定， 对， 6个工作日我们就完成了这个局， 对， 都不是局部翻新， 全屋的墙面和顶面，就是你全屋的面上的事情都可以给你帮你解决。 对，而且这6天啊，您还在家里住，也不用搬家。 对，不需要搬 啊。就是很多人说这，我都快过年了，是吧？我还得往家里买年货，啊，你还让我搬出去住，我年货我是堆的宾馆吗？就很纳闷这个事情。没有关系，4006658848， 对， 问一下我们的工作人员，同时呢，也真的可以周末。早上去丰台店，下午跟我一样去东城店看一看。 对， 说哎，我们家这个赶紧的，趁着打年货之前，我先翻了。 是的， 其实也挺好的。 实际为什么这么讲呢？就是这一段时间实际是最好的一个季节，就刚进入冬的时候啊，好多的这个装饰公司啊，就本能的啊，就传统的意义上都就觉得，哎呀，这个时候我们就该这个连内功了啊。但实际像我们四八的这个。为什么我们东城店在这个时候试营业呢？实际就是我们就没有这种明显的淡旺季之分。我刚才只是说了一个，就是冬季墙面刷新。那你比如说你家里头的这个，那你说你家里老房子防水漏了，那你要等到明年吗？那你等到那楼下也不 等不起 所以这个东西真的就是，而且像我们四八昆庄对这个像这个防水啊，就是从楼上往楼下漏水的这个情况，你找我们都不需要你砸砖的啊，直接我们给我们半天时间全部给你搞定，保证不漏了啊，就是比较简单。 因为我们自己是 有专利一个产品， 这个 叫三防水， 就是给旧房啊，然后尤其是局部的这个问题，解决它问题的，我们有很多的专利的技术。 对对对， 可以帮助。 这也是我们这3年来啊，整个就是不断的在用这个根据客户的需求完善我们的产品线。实际我们的产品和我们最初一开始做的产品已经全面的都在更新了，啊，就是整个，你包括为什么我们建议大家最近啊，你看今年北京咱们雾霾还特别好啊，少，但是多少也会有。你包括最近找我们整个翻新的呢，我们的产品升级，就是因为四八昆庄是希望通过我们的服务，把我们每位业主家里居室的环境和气息帮你改变掉。也就是旧翻新是我们给你实现这个目标的一个过程 啊。那真正呢，就是翻新过程当中，首先我们用的材料必须环保，啊，这个标准呢是比普通的这个新房整装的这个环保材料，肯定环保等级至少要高2到3个环保等级。 因为你不搬家呀，一直住在里面。 对啊，你在刷漆的时候，如果说这个漆有味道的话，业主马上就可以闻到的。 嗯， 如果有刺激味的，你自己马上就会能感受。 而且晚上谁敢睡啊？ 哎，是的。嗯，所以说这个材料的环保等级我们会非常高，而且呢，我们会每家每户啊，我们现在用的材料本身环保，同时它还有吸甲醛、释放负氧离子这个能力，包括我们顶面用的硅藻泥这个产品。啊，也是最近在2-3年之内家装室内装修当中比较流行的一个材料啊，环保材料。它的材料特点就是防水、防火、防霉啊，而且的话呢，这个材料就是可以吸附甲醛、释放负氧离子，调节室内湿度、净化空气的作用。这个调节室内湿度呢，你像咱们供暖了，那你家里头晚上房间好多要太干嘛，你要搞个加湿器嘛。 嗯， 但是你要真的这段时间找我们翻新完以后，你这个肯定能省掉的，没有问题的。 嗯 啊，因为我们最近呢，这个刚跟一个新风系统的厂家签成了战略合作，我找我们48贵庄做旧房翻新的，我们公司提出来的宗旨是为客户打造雨后森林的居室气息。那我们未来找我们的服务的业主，我们是标准赠送你的翻新那个新风系统啊，那这个系统赠送你之后，那我们真正的给你承诺的目标，我们就可以完全实现。 嗯 啊，所以说真的就是老房局改、局部翻新、改装，真的你没必要等到明年的3月份，你这个时候做呢，实际反而我个人认为啊，就是实际任何行业它有相对的行业的淡季和旺季。 嗯， 你比如说旅游，那你这个时候去旅游你会很划算很便宜，而且你去哪儿人也不多。 嗯， 那你还玩的还很好。 但是 那你赶到11的时候你去，那你肯定你是就看人了啊。